清风景的面目，我该踏出哪一步？我想我已经没有路，只是你的帮助，我的天空一点比一点比你更模糊。我想你一定比我清楚，我已经没有路，只是你看不出。我想我不能再装傻一点，瞎了眼变成看不见。 休息。满天的烟火灿烂美丽，热闹的音乐不分东西，好想要跳到你的怀里，现在就是中场还要继续，昨日的一切统统忘记，未来的日子只是个谜，我做的百分之百的勇气，现在就是中场青春期，要跳跃要跳跃要跳跃，所有的观众用力再用力再用力，拥抱着你的眼前，只有你只有我，中场的话语人生最高峰， lies.

we grew up there, but we never had nothing but each other. See your innocence for the next life. Never let them make you think twice when the wreckage flies, 'cause this life don't last forever, babe. No. Thank you.

上是明星上马拉松长跑，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那敢不人沦为尘埃，年轻难免一个一个变身活过真帅，幸好我们一次一次把气不被打败，命运留给我们一万次机会，没有那个白痴被轻易浪费，摔得更多面试也值得回味，生命只一次美好，青春才能光飞。 游泳冲浪，朋友，但是来看，还不是因为你。 阳，我要去学游泳，冲浪板要单手来扛，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要我奔放在海浪上，你都非帮我学过来点，要我学游泳是太阳，因为你说太热，热热的想你，我的自己童话世界，你说不是的话怎么叫公主，看来这位公主病得好像不轻，不得说 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